已在悬崖边上无路可退的百花战队终于在擂台赛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其中最可圈可点的是刺客选手周光义，从霸图来到百花的周光义打得异常出色，险些一打二得手。如此漂亮的开局，接下来的两位选手总算没有荒废，擂台赛百花战队终于拿到宝贵的两分，总算在这悬崖边上 稍稳了稳身形，但是其他场次传来的消息却让百花的处境依然很狼狈。301以5比0的绝对领先进入团队赛，目前在积分榜上已经以两分的优势超越了百花，接下来拿下团队赛的胜利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301这次将收获一个满满的10分。雷霆对轮回的比赛， 个人赛先夺两分的雷霆遭到了轮回的强力反击，目前比分已经被扳成了2比3，但雷霆目前依然领先百花战队7分之多，之后的团队赛他们就算输掉，百花战队也不可能凭借战胜霸图完成超越。另一场本是百花寄希望最大的一场比赛，呼啸战队只领先百花3分， 百花当然希望这个差距不要再扩大，甚至能被他们直接反超。结果，个人赛首场旗开得胜的星星受到的反弹比雷霆还要夸张，呼啸战队一场又一场又一场的赢下去，单人赛事最终竟然被打成了一个1比4，星星1，呼啸4。如此星星领先百花7分，雷霆领先百花5分。 这两队最终结果打成什么样，百花都不可能超越任何一支。他们本轮的结局竟然在半场后就已经提前注定。第九，只能是第九，没有任何进入前八的可能性。最后一轮将是他们最终的机会，客场挑战轮回，难度最大的机会。 而想拿到这个机会，他们还得在本轮的团队赛里先战胜霸图。好容易在擂台赛里精彩的扳回了两分，从其他赛场上却得到这么不利于他们的消息，百花战队的士气就这么飘飘浮浮，没招没落的。现在倒简单了，结果他们的队长于峰倒是轻松起来。就这么一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让我们奋进全力走下去吧，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百花的诸位想着这句话，渐渐的，他们的目光都坚定起来，他们更需要这场胜利，所以他们应该在这个场上更加无所畏惧，管他对手是谁呢。百花目前情况不妙啊，这轮不管接下来打成什么样，他们都肯定是第九了。 正在做电视直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趁着中场休息聊起了当前形势。是这样的，不过在最后一轮，百花还是很有机会的。目前就是他们拿下接下来团队赛的胜利。嗯，如果百花拿下团队赛，他们将积237分；雷霆如果在团队赛里输给轮回，将只有297分，领先百花2分。301团队赛击败林海拿到10分的话，那么也就 239分，领先百花2分。还有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呼啸队星星的这场比赛，团队赛呼啸胜，星星也将只比百花领先2分，星星胜那就是呼啸和百花同分，百花的机会还是很明显的。就我们正在直播的呼啸和星星的比赛啊，无论如何也将有一支队伍被甩下，成为百花赶超的目标。 相信他们也已经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得知了其他场次的比分，很清楚目前的状况。这场团队赛双方都将背负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输掉，那么在下轮将承担更大的压力。呼啸最后一轮是打微草，星星是打301，这可都不好对付啊。眼下呼啸战队单人赛事连追4分，士气正旺，兼具主场优势。相反，星星在开门红后连续丢4分，急需打起精神啊。 是的，这两队虽然情形比起百花战队还是要好不少，但也是在离悬崖不远的地方，谁输谁就要朝悬崖再进几步。 百花这边则是拼命往里挣扎，说不定突然一下百花进来了，这边有一队就出去了。李一博一边说，一边还拿了两个拳头在桌子边缘比划。这让我们拭目以待，哪一队能在这个时候更加的稳定心神吧。嗯，团队赛比赛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回到现场。潘林说着，镜头从解说厅切回到了比赛现场，以一个高镜头同时俯瞰着两队的选手席。两队选手此时都围成一团，显然在进行着关键一战的部署。赛场上，裁判走到了赛台边，伸手示意两队准备上台比赛。现场的大屏幕一格一格刷出了双方团队赛出场的选手名单。 操！ 潘林顿时惊叫出来，叫出连忙的五口却已经迟了。一整个赛季频频在出口成脏的刀刃上行走，潘林很努力地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爆粗的冲动，但是很遗憾，常规赛倒数第二轮，潘林精神告破，终于没控制住喷出了脏话，并瞬间传入了千家万户的耳朵。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当月奖金从口袋里滴溜溜地跑出去了。 星星真的太胆大了。 李一博真的还是挺够意思的，知道潘林这脏话可是比较不合适，连忙就出声接话，能掩盖就掩盖一下。 是啊， 潘林却因失误一时间有点找不到状态了。 如此关键的一场比赛，团队赛，叶修继续不上。 李一博继续惊讶地望着出场阵容的特写。星星战队，方瑞、苏沐橙、唐柔、罗吉、安文义、莫凡。非但叶修没有上场，罗吉这个才打了几轮比赛的新秀居然在这样重要的一场比赛里被安进了团队赛名单。 星星到底在想什么？ 潘林有点抓狂了。 叶修难道真的出什么问题了？ 李一博这次也实在按捺不住要猜想了，哪怕叶修一直有在个人赛里延续他的记录，但是团队赛到这轮可已经休息了整整四轮了，四轮不上，这一般情况下可不会有人想到是轮换，大概都会觉得这位选手是被主力阵容给淘汰出去了。可星星怎么可能淘汰叶修？ 是受了什么不能长时间进行操作的伤吗？就像孙哲平。 潘林说，孙哲平如今在翼展战队就是只打个人赛，而他因为手部旧伤无法承担过大负担的比赛也不是秘密。叶修这连着四轮只打个人赛，真的和孙哲平的情况有几分相仿啊。无论休息还是固步一阵，眼前这场比赛这么关键，叶修不上这真的不合常理。但是大家再惊讶，星星上场的也只能是这六人，此时他们和呼啸六人在场中央分作两列，一起欣赏着呼啸六人惊讶的表现。显然叶修本轮还不上，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包括呼啸战队。握手问礼，双方各朝比赛席走去，路上还有呼啸选手狐疑地回头张望着，好像叶修是易了容混在那六人里，要给他们个出其不意似的。 不用管对手怎么样，这对我们无所谓，人盯人照旧。 队长唐昊对大家说着。 嗯， 呼啸众选手点头，但是他们的副队长刘昊此时却在望着场下星星的选手席，望着叶修。个人赛被叶修轻松打跪，刘昊很崩溃，但他真的太善于掩饰心情了，从比赛席出来后面上却就是一副败不馁的样子，和队友们道歉，为下一个出场的队友加油，实在没人可以对他再多说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才没有他表面上这么镇定。他都快疯了，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被叶修轻而易举就击败这个事实，他想报复，他疯狂地想报复。机会就在眼前，团队赛，团队赛大家总还是碰得着的， 而团队在他们呼啸打人盯人，刘浩分到的目标还真就是叶修。刘浩一直咬着牙在等这一刻，结果叶修不上场。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叶修居然没打算在团队赛上场。刘浩蓄了几乎整个上半场的能量，顿时全转化为憋屈了。他着急上火地想要击倒叶修，但叶修压根就没把他放心上，人还是该上场就上了，想休息就休了。因为刘浩的存在，所以团队赛一定要上来坐镇。很遗憾，刘浩压根没这个资格，人也压根没这个念头。叶修不上，于是刘浩更换要盯的目标，于是他的对手是罗吉。这是叶修不上后的自然替换，呼啸并没有要所有人重新布置一番的意思。但刘浩此时心情不好，顿时对自己最终需要盯打的目标很恼火，居然是那个菜鸟。刘浩有种被轻视的感觉，虽然他心底里其实清楚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个自然而然的替换，但他就是有一股浓浓的被小瞧的感觉挥之不去。 拿下他们！ 队长唐昊吼着。 哦哦哦！ 队员们应道。比赛开始。